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钟敏，欢迎您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吴轩老师，欢迎吴老师。 Hello, nice to get you here. 其实近几年来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出国探亲呀，出国旅游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那么到达了一个新的国家，它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文化体验和我们有哪些不同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请朋友们把书翻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57页，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五课的第三篇文章， Arriving in a New Country。 首先我们先来看生词部分。 好，第一个词高兴，在上一课好像我们见到过这个词啊， Delightful。 Delightful，好了，但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呢是它的过去分词转为的形容词 delighted。 delighted 说到高兴，其实这个词我觉得最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喜出望外或者是兴高采烈。通常我们在使用时呢表示 be delighted to do something， 很高兴的做某事，兴高采烈的做某事。 Be delighted to do something。 但是提到这个词呀，我非常想说一说它的这个词的词根 delight。 delight 这个词做名词时确实也是高兴的意思，但是呢我想大家呢一定想着几年前你们看过一部挺出名的电影《纳尼亚传奇》。在《纳尼亚传奇》中呀，有这个白胡子的这个老人递给这个小男孩一些糖果，他说请你吃掉这些 Turkish delight， 他加了一个土耳其的Turkish， 那么 Turkish 和 delight 合在一起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土耳其软糖。其实说白了叫软糖，我们说只要是夹心的糖果都叫 Turkish delight， 所以大家不要说这是土耳其的高兴，而要理解成是一种糖果。 好，下面一个词疲惫不堪的 exhausted。 exhausted exhausted 它的动词词根依然是 exhaust， 表示用光用尽，人的力气用光了嘛，那就是精疲力尽了，过去分词做表语 be exhausted。 当然在英语中除了用这个词表示精疲力尽的这种状态之外呢，我们依然可以采用 wear 的过去分词 worn， be worn out 或者是 be given out， 通通可以表示精疲力尽的概念。 be worn out， be given outbe exhausted 都是表示筋疲力尽疲惫不堪。 对， 好，下面一个词推行力的小车 trolley 这种推行力的小车呢，往往是在机场我们看得到推行力的小车。其实有的时候这个 trolley 在国外就是超市里的那个购物车也可以叫做 trolley， 但是说到这个购物车推行力的小车和我们国家有点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像这个最明显的呢，我是觉得这个比利时啊这个国家这个车特别科学，在你用这个车之前你必须要把1块钱的硬币从这个车的这个缝里塞进去，这个车才能拔出来，用完了这个车之后你必须要放回原地和前一个车推在一起放好，放好之后这个硬币才会自动出来。我觉得这个车特别科学，也就是让人规范了人们的这种意识。 没错，其实一种秩序一种守秩序的习惯也是通过一些措施和方法才能够培养起来的。好，下面一个词我们到了 Here we are. 有的时候呢美国人他喜欢把重音落在第二个词去强调 Here we are， 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了 Here you are 表示给你， Here we are 表示到了。那会不会有 Here he is， Here she is， Here they are， 其实都是有的，通通可以表示他来了他们来了的概念。 用法很灵活。好，下面一个表达指的是车后的行李箱 Boot。车后的行李箱呢可以用 boot 这个词，当然我们还学过 boot 是表示靴子，这个呢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又要老生常谈了，不能说这个 boot 做名词又是靴子又有行李箱，只能把它叫做 homonyms， 同音同形意义词。 下面一个词校园 campus 在国外除了这个校园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的用法和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它和介词 on 搭配使用时 on campus 就可以表示住校的概念，住在学校里，而这个 campus 在国外还可以表示分校，比如说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分校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ampus。 好，下面一个单词演讲课 lecture 这个词在国外吧，演讲课，其实这个演讲可以说 lecture， 其实在大学里老师上一堂课就是一个 lecture， 因为国外的那种教学制度，每一堂课是讲一个主题，针对于这个主题来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所以在国外呢，大学里的一堂课也叫一个 lecture。那么就是做演讲的人呢，我们往往说 lecturer， 但是在国外把它叫讲师，也叫演讲者 lecturer。 lecturer。那如果去听演讲课呢，吴老师应该怎么表达呢 ？Go to a lecture。 Go to a lecture。 对。 下面一个词，要求。 Require。 Require。 这个词呀，要说起来它的内容太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切出它的要点。 require 这个词作为要求讲时，它所带的宾语从句必须要虚拟，这个虚拟语气呢 should 加动词原形， should 可以被省略掉，比如说啊，老师要求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集合， the teacher required that we should get at the door 啊，这个几点几点钟是吧，要求我们集合，这个时候呀The teacher required that 接宾语从句 We should get at the door 怎么怎么样，这个时候 should 是可以被省略掉的，直接是以动词原形 get 的形式出现，总之它体现了一个虚拟语气的原则。那么除此之外呢， require 还可以以主动的形式表示被动的含义，那么此时 require 就表示需要了， require 后面往往直接加 doing动名词，比如说墙需要粉刷了，当然对于墙来说是被粉刷被动，可是在英语中要表述为 The wall requires painting。 当然这个 require 变作名词是 requirement 要求。 关于这个 require 这个词呢，还希望大家留点神。好，下面一个词表示论文， paper。 paper 这个词大家都非常熟了，paper 我们都知道，你们最早学的时候是表示纸张，当时你们学到在表示纸张时它是不可数名词，所以一般我们说一张纸 a piece of paper 或者是 a sheet of paper 是吧，当然了这个 paper 确实也有可数的情况，比如说 a paper 或者是 papers 也是有的，那就证明它的含义变了，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表示这个论文、期末考试卷、报纸或者是政府公告白皮书时， paper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a paper 或者是 papers， 当然这个 paper 大家想象不到它还可以做动词，做动词是表示贴壁纸的概念，你比如说 he papered his room green， 不是说他把这个房间贴上了绿色的纸，而是说他给房间贴上了绿色的壁纸 paper。 哇，很有意思啊，这个 paper 还有这么多广泛的用法，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概念。 其实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将其他的词呢也可以这样自学来掌握一下其他的一些用法。好，下面一个词是指与导师谈话辅导的时间， tutorial。 tutorial 也可以读作 tutorial 或者是 tutorial。 其实它这个词是从 tutor 来的是吧， tutor 在英语中最早是指男家教，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就不是男家教了，而是指导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tutor， 但是 tutor 有时做动词还可以表示监督了啊， tutor somebody 和导师谈 tutorial 在这里呢表示与导师的谈话或者叫辅导时间，其实在国外 tutorial 就是指导师会面或者导师给你单独的辅导都叫 tutorial。 既然说到这个最早男家教嘛 tutor， 那女家教就是 governess， garven 加上 ess governess， 那么世界上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女家教的形象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Jane Eyre 简爱。 Jane Eyre private tutor家教。下面一个词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细节决定成败， detailed 它已经由过去分词转为形容词，表示详细的、细节的，但是它的名词有时和介词 in 搭配， in detail 也表示详细的、详尽的， detailed in detail。 下面一个词我们也经常遇到， research 表示研究，其实这个 research 这个词在国外用法很多了，除了表示这个研究还可以表示科研，还可以表示调查，很多很多的含义，一般我们说这个研究工作呀，这个科研工作通称为 research work， research work、research center 研究中心。 研发中心呢， 研发中心呢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研究与开发的中心，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其实在21世纪呢，重要的是创新。 创新。 嗯，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的公司，他们在 research and develop 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 嗯， 所以关于英语学习的方法呢，我们也要不断的去研究， 不断的去研发。这个旧的教学方式必将会淘汰，那么新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的。 嗯，其实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一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来研究适合自己的学习的方法。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我们的课文将要学习到哪些内容。 Arriving in a new country。 Arriving in a new country, 到达了一个新的国家。通常我们说的这个 arrive in, 到达，也可以采用 arrive at, 是吧？这个呢是有区别的。 arrive in, 往往是加上一个笼统的不是很具体的地点。比如说到达某个国家，这是很笼统。但是 arrive at, 往往表示到达了一个具体的地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州，某一个城市，某个城市的哪条街道。这种情况下非常具体，要用 at。既然这是一个 conversation, 对话，那么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语言文体应该是属于一种 spoken, 或者是 casual, 口语体或者是随意体的文章。 嗯， spoken English, 第一句就是 You must be Professor Robinson。 这个 you must be somebody 在美国英语中其实呢，虽然我们翻译成这个您肯定是谁谁谁吧，其实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打招呼。你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只不过很有礼貌的说您一定是谁谁谁了。 must be 表示可能性最大的一种推测。那除此之外呢，您一定是 Professor Robinson, 您一定是鲁滨逊教授了。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这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刚刚结束了荒岛的生活就改行做教授了。那么说到这个 Robinson Crusoe, 鲁滨逊漂流记呢，大家应该了解它的作者是英国著名的短篇故事的这个大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呢？这个人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作品，而且当时有人把他叫讽刺大师嘛，写中产阶级的 Daniel Defoe, 丹尼尔·迪福。鲁滨逊漂流记他主要描写的是中产阶级的形象，也是英国第一个在海湾殖民的形象。 嗯， 学了第四册之后呢，建议大家读一读英语的原文的小说，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提高我们的语感。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的一部分。好，下面一句 And you are Mr. Lee, I'm delighted to meet you at last、嗯、看来这一位还是经过千辛万苦才碰到了这位 Mr. Lee。 Mr. Lee。下面这句话呢，其实就体现了我们刚才生词表里的这个词的用法， be delighted to do something, 很高兴做某事。 嗯，这个 Professor Robinson 很客气，他接有说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oment for months。 这里面呢，首先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现象， have been 加了一个 ing 现在分词，大家记好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这种时态被称作现在完成进行时，不仅有完成而且有进行。那么这个现在完成进行时在英语中到底表示一个怎样固定的概念呢？表示某人持续不断的做某事，或者说某人一直保持着做某事的状态。所以我们最好把它译作某人一直做某事，我一直怎么怎么样。 look forward to 加上名词表示期待某事的到来，当然 look forward to 也可以加动名词表示希望做某事。所以说期待这一个时刻已经好几个月了。 嗯，中国人呢向来是热情好客的，而且特别善于体贴人。所以这位又说呢 You must be exhausted. Would you like to sit down and rest for a few minutes? You must be exhausted. 你一定很累了。其实呢，到一个新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现象。语言呢，它是文化的一部分，往往也会闹笑话了。你比如说这个接到了一个国外的客人，你问他 Are you tired? 您累吗？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友好关心的说法。但是国外的人听到 exhausted, tired, 他就会想是我